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姑尾鱼在练字，案旁放着一小碗青梗米粥，早已凉透。 人间的饭食总是透着一股子世俗之味儿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温姑尾鱼的眉头轻蹙，面上露出嫌恶的神色来。 门主在瀛州待得久了，一时不习惯也是有的，只是入乡随俗，也只能将就一些。 嗯。 温姑尾鱼嗯了一声，墨笔在宣纸上辗转拖曳开来。红兰没有留意他在写些什么，也不想去留意他在写些什么。收拾了碗碟，红兰拖了餐盘正要出门，就听温姑尾鱼道： 慢着。 这一声很轻，但红兰的心跳似乎都跳漏了半拍。自他进屋开始，温姑尾鱼似乎根本就没抬眼看过他一眼，为什么要让自己站住？难道自己方才又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他心意了？ 你的眉毛画得似乎有些淡了。 眉毛？ 红鸾恍惚记起，方才梳妆之时确实只是匆匆扫了扫眉梢。 哦，我这就去房中补过。 那也未免太麻烦了些，过来我帮你画上。 红鸾的身子有些僵硬，事实上自听他说要给自己画眉那一刻起，神经就未曾舒展半分。为什么要给他画眉？温姑尾鱼又在想些什么？画眉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和典故吗？似乎只有极亲密的关系，男子才会为女子画眉的。他与温姑尾鱼断断称不上亲密，为什么温姑尾鱼总是这般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样让人费解的举动？与红鸾的紧张相比，温姑尾鱼似乎要舒展许多。他手执青罗子袋时蘸了些水，晕开的石墨便在红鸾的眉梢移理开来。温姑尾鱼的眼珠只看得到红鸾的眉，精描细画，似是在雕琢一件世间独一无二的珍品。红鸾的背上渗出细汗。 这样看起来便好很多了。 温姑尾鱼将手中的袋石放下。 要去见展昭，总得收拾清爽才好。 红鸾怔住，张了张口又闭上，面上出现慌乱的神色来。 我没有去见展昭。 好，我忘记告诉你，展昭在偏厅等你。 展昭在偏厅？他来找我？ 是。 他什么时候来的？ 来了很久了，似乎有急事找你。 红鸾咬了咬嘴唇，明知不该问，却还是忍不住问出口。 门主，怎么没有早些告诉我？ 让他多等等不好吗？姑娘家总得矜持一点。 不是的，不是门主想的那样，我和展大人之间并没有什么。我知道门主不喜欢门人和开封府的人有来往，我没有。 你和展昭有往来，这样很好。 很好？红鸾又一次怔住，不认识一般看着温姑尾鱼。他确信自己从未对温姑尾鱼的情绪表达理解错误。以往温姑尾鱼说起开封府，尤其是展昭时，从来不曾掩饰眼底深深的嫌恶和轻蔑。为什么这一次会很好？ 你该去偏厅了。 他将毛笔置于笔洗之中，墨色顿时在水中晕散开来。 不要让人等太久。 目送红鸾走远，温姑尾鱼的唇角扬起一丝笑意，低头看时，宣纸上的字墨早已干了。柳叶霜梅久不描，残妆何泪乌红消，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未寂寥。 这是唐玄宗时梅妃江采萍的一首诗。传说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后，就冷落了其他的妃子，但又难免旧情难忘，便给梅妃江采萍密赐了一壶珍珠，以示歉意。谁料个性强烈的梅妃却把珍珠原封不动地退回来，并附上上述的诗。 倒是可惜了梅妃，不过喜新厌旧本就是男子的脾性，不是吗？ 温谷尾鱼喃喃自语，眼底的笑意越来越盛。 届时你便会发现，由始至终对你一心一意的人便只有我一人。 展昭此来是为了清泉寺半夜落发之事，先将前情细细演说，红兰听得极入神，愈听愈是心惊，到后来忍不住出言催促。 那么后来呢？你清晨起身见到满是落发，竟不害怕吗？那住持和四僧也见到了吗？他们作何反应？ 作何反应？自然是把我赶出来了。 赶出来了？为什么要把你赶出来？ 那住持言说，佛门乃清净之地，请施主莫要故意寻衅。 红鸾愣了半晌，蓦地反应过来。 那住持他以为你故弄玄虚吗？ 你是不曾看到那住持的脸色有多难看，况且那发极长，一看便知是女子发丝。堂堂寺庙掩藏女子，这样的结纹怕是任何一个佛门中人都无法接受。 那么展大哥认为清泉寺中有无掩藏女子呢？ 若是掩藏，那女子如何能在我房中自由出入？以展某的武功，也不至于察觉不出半夜有人藏在房内啊。可是若没有，这满是落发又从何而来？各中又有何深意啊？玉香玉觉得怪异莫测，难做考量啊。 那么展大哥来找我？ 既然怪异莫测，不合情理，自然生了向西花流求助的念头。红鸾姑娘，依你看，此中可有精怪作祟啊？ 红鸾忽地现出俏皮神色来。 展大哥，你这次可是猜错了，哪有精怪敢在佛祖面前放肆的？ 红鸾的确是善体人意，即使不赞同展昭的想法，也说的这般和风细雨，言笑艳艳。若换了端木翠，定然要皱皱眉头，翻翻白眼，然后狠狠数落一通。展昭，你今早出门脑袋是被哪头驴给踢了？你也不想想，佛祖的地头哎，哪个精怪活腻味了去砸场子啊？送走了展昭，红鸾多少有点心事重重，他自然是有心要帮展昭的，奈何灵力所限，实无头绪。 如果端木门主还在，展大哥应该会轻松许多吧。 红鸾若有所思地在廊道街上抱膝坐下，低头看旁侧蔫蔫的枯草。 可是展大哥既然来找我，他必是对我有信心的，我又怎可叫他失望？或许我是比不上端木门主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不济。 思忖再三，忽地想到了温谷尾鱼。 不不不，不行，方才温谷门主已经怀疑我和展大哥暗通款曲，此刻为了他的事再央告过去，岂不是将温谷门主的疑心坐实？可是适才温谷门主不是说你和展昭有来往，这样很好吗？既然很好，说明温谷为鱼并不反对。既然不反对， 佛祖常怀悲天悯人之心，不容精怪作祟是真，但是对于含冤莫白者自然网开一面。 网开一面？那也就是说还是有精怪作祟了？ 温谷尾鱼的眉头微微皱起，眼中露出机巧的神色来。 含冤莫白，只是冤气弥久不散，无碍旁人，无害旁人，怎可以精怪论之呢？ 红鸾听得云里雾里，明知再发问会惹得温谷尾鱼不悦，还是忍不住开口。 竟无精怪，展大人的房中又怎么会有落发呢？ 落发而已， 又不曾伤及展昭性命。 那么，我是否可以同展大人说，清泉寺的事情不离也罢？ 那要看展昭怎么想了。清泉寺有冤，依他的性子，你觉得他是会管还是不管？ 可是，冤气之说，终究悬疑，展大人只是凡人，怕是…… 你若不放心他，大可与他同去。 与他同去，门主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跟展大人一起去清泉寺吗？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，你若想去，谁还拦你不成？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只魂醉云无常。